98.2兆赫 ，AM 927千赫。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天天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 98.2，每天晚上的6:45会准时为大家送上今晚有戏节目。 嗯， 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可以大家搜索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并且呢还可以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 当然了，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看节目直播，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鼓掌，所有人鼓掌。 请我们二位嘉宾也鼓起掌来好吗？ 我们人得再来一次。 没见过一个节目组这么崇拜金主的，对吗？ 不是，我们是崇拜钱。 错了 啊 ，I'm sorry， 没事，嗯。 好，那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场的嘉宾，他们首先是对演员刘冠霖，欢迎你。 还有冠霖，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刘冠霖啊，这里。Hello， 哪儿来？ 你 接一下子来。 你是这个， 对，这个， 你是这个啊，对，你是这个，对，你是 那个。好 ，Hello， 大家 都这都是你的， 都是 这个。 甩一圈， 对，这个， 这个 甩一圈 都 可以。 Hello， 大家好，我是 以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演员歌手周展翅，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展翅。 Hello， 展翅， 展翅 眼睛怎么了？展翅 啊， 先上半段先保持神秘，下半段在粉丝的重掌声跟尖叫声中把这个 眼睛再摘下来， 这都是套路。 一会儿各位导播什么的进来一下，要不然听不见掌声。 麒麟的麟， 对，导播请帮我们那个冠霖改一下名字。 冰淇淋的淋，对，不是爱。 他那个淋啊，是麒麟的淋。 麒麟 上古神兽。 都怪于浩，你刚才没给人写对，是不是？ 我也不会写。 是不是嫌那字儿难，所以就没写对？ 我错了，来吧，嗯，今天找二位来是因为什么呢？ 嗯，因为他们最近就是排了一个新的网大， 排了一个呀， 对，叫走火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这个走火枪我还真看了两眼，在爱奇艺是独播的哈，二位。然后呢，里边的两位主要演员已经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嗯， 说的是啊，这个黑社会贩毒的这么一个故事。 你介绍呀，你就别介绍了 啊。 让 那你啊，刚才话筒不是给我？对，我说 我 叫 你垫一下。 我这啊，那这样吧，那个展翅冠霖二位来合作一段。 领导，我能申请换个搭档？我们这搭档可能有点…… 你快点，人说说。 冠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就是讲了什么吧？ 也忘了你 这部戏没有啊？这部戏就是。小混混然后误打误撞的跟黑帮贩毒 团伙 就是碰到了，然后误打误撞的撞了进去，最后呢肯定是 他也变成议员了吗？也没有吧， 没有最后就是成功的破获了大案，然后呢我就演那个也不能说小 男主角呀，一毛 不是，也不能说小混混吧，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对，就演一无业游民， 曾经卖过那个啥哈，卖过钱包，摆过地摊， 对， 但是他的前女友其实也没可能一直都有联系的这个女朋友呢， 藕断丝连。 是个警察。 哦， 对， 叫 警察咋回咋看上咋看上？ 然后他 从小 他们俩从小青梅 竹马， 一块长大的。 嗯， 就因为他这个前女友的这个背景，好些道上的大哥都不太敢惹他。 哇塞， 是吧？ 对对对， 就说明啥？找对象看资源啊！ 啊，你看冠霖只介绍自己，展翅你在里边演的那个泰国毒枭是怎么回事？ 啊，给介绍一下，这名字特别独特。 对，我在里面演一个不会说泰语的泰国毒枭，对，叫昆塔，嗯， 就所有女生都会说一句泰国话，不是所有男生应该都会说一句泰国话， 那句话叫 刷我的卡是吗？ 对， 刷 我的卡，对 对， 刷我的卡， 这个好像他这个最后的口型到底是张嘴闭嘴，还代表你不同的性别， 啊、 男人是萨瓦迪卡。闭嘴、 啊、 女人萨瓦迪卡、 啊、 人妖是萨瓦迪哈、啊、 哇你好了解、啊、 我是做国际新闻的 人妖你都 知道 浩哥懂得可多了、 哦、是吧经历很广就是、 啊、厉害厉害 哪儿啊这还捧呢 对我其实这两天在关注这个剧的时候啊、嗯、我看了几张剧照冠霖、嗯、有一张剧照是这样的你在打电话然后你穿了一个白色的 T 恤、嗯、那个白色 T 恤上面写着人丑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 嗯， 是有一个这样的 T 恤吧？ 这 T 恤是专门给你设计的，还是就是？ 对，这个 T 恤是导演专门设计的。就 为什么要整这么个事儿呢？ 做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穿那种印有字儿的嘛。 对， 嗯、 那些 T 恤，然后可能现在印起来也比较简单。 对、 嗯，它这几个字呢，特别代表这个人物。 嗯。 对他嘴也不甜然后就比较符合张艺谋的气质、 哦、 他其实就是想给大家少一点让这个介绍他的背景让一下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 这个人物定性就在这几个字上了、 嗯、 是吧、 嗯、 什么来着 人丑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更适合于浩一点都不适合冠霖 是吧谢谢啊 对你在我 什么 就你在广大观众当中还是非常有眼缘的就我们台有一个女主播今天听说蔡八斗要来做客然后就 蔡八斗是 疯了就之前在龙门镖局当中由冠霖扮演的一个角色对、 嗯、 对对对他就说疯了就说哎要向八斗表达我最热忱的爱就恨不得就扑上来了就幸亏我把他拦住了希望王哥没在听 王哥应该不会在听 关键这人在哪儿呢 你想见他吗 就被拦住了、 啊、被拦住 没让来、 哦、不你常来就能看出来他是另外一个女主持 哦、 嗯、对我们这个 他是个女主持啊你还想见他吗 外号叫王哥、 嗯 哦、 他真名也 叫 王哥、 嗯 哦、 但外号叫王哥 他是那个兵哥铁马的哥、 嗯、 但是他的外号是哥哥的哥就王哥、 啊、明白明白 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有没有 不是是娇小型的 他挺娇小的、 哦 嗯对， 就是吓人吧？ 结婚了吗？ 你问那个干什么？你呢？ 嗯 ，干啥呀？咱们这节目跳脱到下一个节目了啊！ 没事，我寻思就互相说说话，他好像真是还是单身。 介绍一下哈， 你呢？ 也是啊， 下来单聊一下，可以。 展翅啊， 哎， 展翅在旁边一直酷酷的 啊！ 哎，来，你看，好容易出个画面吧，还拿图片给挡上了。 酷酷的人设， 展翅实在是长得太有特点了，我的天哪， 有特点吗？ 非常帅， 太帅了。 什么特点？ 长得像个谁？好像，其实是不是不太想说你像那个谁？ 不会不会， 那你长得太像 宋小宝是吧？ 林俊杰？哎，不是，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方式对，但没想到你能比我还狠 啊！ 特别可爱。 我说我像的人挺多的， 说像宋小宝的 啊！ 哎呀，我郭林，那你咱俩就别说东北话了行吗？我就被带跑了都，说普通话，说像宋小宝吗？ 不是。宋小宝是开玩笑，那 说的是 像的，除了像杰伦之外，还有像好多人，就经常被说，还有说我像那个什么一个演员叫 也忘了， 对 不重要。如果记不 每一次我都记不到他的， 发现他的声音也像、 嗯、 啊， 演员，内地的还是港台的 啊？香港的， 香港的， 还挺火的。 余文乐 不是。 嗯， 就是有一阵子特别火的 小八。 嗯，今天我在就是直播间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展翅的时候，当时我就那个特别惊讶。对， 这个为什么呢？我特别理解经纪人，因为他知道你要摘了眼镜之后，确实会有一个惊呼， 没有，因为什么你知道吧？ 因为 什么？ 他刚才已经跟我示意了， 我看到了， 我 一直在示意。 我说先不用，为什 么 先不用？你自己去摘啊！我刚一开始我就说了，你自己去摘啊，这事儿就特别没意思。 对，必须得强 着。等到我们聊到一定白热化的时候，有观众进来说 Q 一下，说哎，要不要摘？或者说咱们刚才已经聊到说我还长得像另外一个人，然后主持人这会儿说像谁，哎，这个时候把眼镜摘， 对， 要有理有 有据 有套路啊， 经纪人批评你啊， 对，经纪人批评不够专业， 你不能说一进来自己就 经纪人进来了 没意思，你知道吗？ 经纪人 hold 住，对，你不懂的这个 聊 这样的话，我摘了之后看一下 没有效果呀， 大家看 白带了吗？那不是 啊，就刚刚说那个长得像另外一个人， 看像谁？看来摘，等等等，哎呀。 像谁？好帅的 哦！哎呀，不错哦。 不是，除了像哎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很火的， 很火的。 不是很火的。 哎，真的好像周杰伦，我 太像，你俩说话都像， 真的。 向左。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老是把他名字忘了。 那个经纪人，你去百度一下，你快点说是像谁？ 演员演员。 哎，我好像知道他说的那个那个 演 员了。啊，对对对对 对。我是刚才说我说对了吧？小蛙嘛。 但是我不知道是我自己。不觉得， 我也不觉得。 为什么我现在记不到他这名字？但是说我、嗯、我上一轮做《山海大王》的宣传的时候，就是 啊、 一堆人在那个就是他们学生会的整体的学生会的人跟我说，我们一致觉得你像杰伦，但是我们一致觉得你更像另外一个人。然后说 钟 汉 良， 但是我自己 他其实想告诉你的就是。他其实想 钟汉良， 他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帅，你知道吗？ 是吗？很帅， 好帅，唱歌吧。这么像， 唱歌 来，掌声鼓励一下。 就完了，没想到，主持人没，就是经纪人没说有这段。 就来再点一个歌吧，点一个什么呢？拿手机 唱一 首。 不是，怎么突然间说长得这么像，跟唱首歌吧有什么关系？突然间， 因为你刚才你告诉大家你是歌手和演员，叫 有一首 新 歌，嗯， 新歌很好听 啊。那来吧，来一段，来一段。 听过那个 过过而已。 之前我们在那个在公司里面聊过那个，就是你唱的慢的那种新歌，是你。你 新歌吗？ 啊、 哦哦， 对，当时是给另外一部 电影 拿去做他们的主题曲，那个电影叫灵魂纸扎店灵魂纸扎店很好的一部、 是恐怖的吗？ 鬼片， 惊悚， 但是是一部很感人、很温情的一部， 人鬼 到最后看了对会很感动的。 什么时候上？ 已经上完了，已经上完了。然后他也是因为他听了我的一首歌之后觉得好听，然后拿来用作他们的主题曲。 哎，能不能 随便唱两句？ 哎，好好好，太好了， 很好听，很好听。 注意啊， 我们下午嗓子还没开。 没关系， 下午还没开 啊，刚起床， 中午前起。来吧 ，OK 啊，随便唱两句啊， 安静安静。 来，剩下这空荡房间。每个角落循环播放的画面，墙上照片，微笑的脸，促使眼泪不停打湿了枕边。差不多， 哇， 一个前奏，哎，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叫做 《空房间》， 空房间， 空房间， 空房间。 对，但是现在网上能听到的版本是，就是当时为了。给那个电影做主题曲，就很短的一个片段，但是真的也还在做 完整版，是准备要正式发布吗？ 对，准备在差不多，我现在还在编曲的一个阶段，所以差不多过段时间会。 所以你是一个唱作型的歌手是吧？ 啊，对， 可唱可作， 对，自己写自己唱。 那懂唱歌怎么？不是，不要过年唱歌怎么？ 他是唱歌太好了，他唱歌太好了。 因为我是音乐剧专业的。 对，我知道。 我们拍《走火枪》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每天就是拍完戏很欢乐。我们有一个小乐队，每天在房间里，然后 哇，太开心了！来一个， 唱歌太好了。 你是美声的吗？ 不，我就是瞎唱版的。 不，音乐剧《雪狼湖》呗。 音乐剧《雪狼湖》不行。 你是那种会模仿的人，还是就自己风格的人？ 因为我嗓音比较哑。比如张宇啊，杨坤啊，杜啊， 这个必须得给他留足够时间。我们还有1分40秒要进整点，所以咱先聊会儿别的。哎，你们，哎， 聊啥？ 你放心，你跑不了，你以为这俩声就完事了？整点之后 肯定不会忘的，你放心吧。 对对对对对。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 我玩直播，也练书法。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 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 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 四千多人了，刚才才12人。 哎呀，吓我一跳！为什么第一个人是嘉宾重婶？好尴尬。那个，欢迎各位回来啊！刚才说话的是关凌啊。 大家好， 哎， 特别棒。 我不懂，插话了 ，sorry。 没事没事没事，不怪你，这期钱就别拿。 压根 也 没， 压根也没预备给。 经纪人说这段不说好不提吗？ 对对对对，还是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们的调频是 FM 98.2。还是呢，我们这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各位搜索公众微信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同时还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看节目，参与互动。最主要的就是说，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你看他们俩上道了，准备，哎，我刚想说他们俩上道了，准备鼓掌了，结果 就是本来人要鼓了，你把展示的注意力一下勾走。 真的，我这么棒的。 他在热心的听我，然后你说了一句话，他就哎，他在说什么？ 我们有一个网友 Happy 说，看看这里可以吗？可以。不好意思，刚才那个我们网络可能稍微有点卡哈，没有看到大家给我们的留言。 二位对着自己的镜头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say 个嗨一下吧。 过来， 这个对对对 ，Hello， 都是可以的。 那一个就是、哦、OK， 就专门给你们俩。 还是欢迎二位哈，演员刘冠霖以及演员歌手周展翅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哈。 所以各位，如果是有影迷歌迷的小礼物刷一刷啊，扣六扣起来啊！ 啊，还有礼物可以刷， 要钱的， 我就得替他顶上。 来， 继续吧。 别以为过了15秒之后我们就忘了。 刚刚那茬儿，咱得 来， 咱得续上。 给咱大伙唱一，你唱个晚秋吧。 中华曲库， 中华曲库，对， 想想， 先唱个演员， 晚秋， 再唱个 演员不会，晚秋可能还能记住两句。 那晚秋， 晚 秋， 晚秋 是周杰伦，不是那个毛宁版的 国语版 。 天哪，唱歌太紧张了。 你知道这个广播台最怕空播呀，五秒钟得出事啊。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情愿去暖流。我抬头望天空，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 好听，谁说你哑了？一点都不哑呀、 啊！哦， 张宇， 好柔情啊！ 雨之下， 哦，这个他更像，别完事儿了， 真的哑， 不是一直下吗？ 蓝哑可以哑， 对。 刚才你要问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跟刚才那个关联这个哑声有关？你想问的是不是越哑的人就飙高音飙得越高？ 不是，我感觉是这个唱高音的人基本都哑，这么说是比较准确。你看李双江， 哦， 对吧？一些专门唱高音的，因为他必须靠极其大的气息量，然后让你的声带闭合。 好像孙楠声音好像说话也挺哑， 对吧？ 哦， 特别明显。 哎，好像还真的是。 越高音的人一定越哑。但是像我这样又不哑又高的人很少。我要疯。来吧，咱们说回这个火枪吧。 有没有人理你？觉得冷吗？ 没有。二位，那个我看最近好像在这个主页上有推，而且评分还挺高。 你说啥？走火枪吗？ 走火枪。这里边得说一说这个冠霖，你的里边这个在戏里边的女友哈、叫做石语嫣，这个演员的本名。之前他还叫过一段 裘斯是吧？ 对，裘斯、嗯、 啊、嗯，我们当时发资料的时候有俩名懵，哟，这是谁呀、啊？ 这对账， 还以为是那个大咪，后来也不是，哎， 石宇渊点裘斯 啊，哦，是这么起名的，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而且他的设置啊，这个演员设置特别好玩。最开始嘣嘣都是以字幕的方式来出现、 嗯、 啊，以字幕的方式来出现的时候，告诉他是一个企业律师。但是通过这个傅老大，就是在里边，这是红爷是吧、 嗯？ 红爷说了一句话是：“你是警察、嗯”，才点明他的身份。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啊、其实就是他的卧底穿帮了嘛。 上来就穿帮 啊、就上来他是一个倒叙的说法啊、 嗯。 这个电影是一个倒叙的，先是讲的。 嗯 结尾的前几分钟、 嗯、 然后又回来人物介绍完以后又回来、 嗯、 很新颖，我觉得导演的手法很新颖， 一点都不怕底被刨哈、啊、 对的， 上来就刨 也没刨啊，前面就是因为没有揭露到最后的结果， 嗯， 只是结果前的几分钟其实反倒更好看一些， 嗯，你以为你看完了，其实后面还有更新鲜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对、 嗯、 不能说人物介绍完了就完了， 对对 对, 对、嗯、这个演员怎么评价？ 石宇渊点裘斯， 对， 很裘斯啊， 很裘斯的意思是特别是语言 很好很好，对对对，很好、嗯、很好， 因为 非常好， 你们的经纪人说一定要稍微点评他两句，你看是不是、啊、你说不说， 不是我石宇渊同学，是我发自肺腑的想点评两句， 好 啊、 他戏非常好， 嗯， 而且比较谦逊的一个女孩，就是比较、哦、怎么讲，就是因为一般漂亮女孩都比较高傲嘛，她也 我还好啊， 她不是太高傲、啊、你看你看你俩性格差不多， 对不起 你俩性格真的差不多， 特别特别大大咧咧那种， 就是对，就是性格比较好，就比较好合作、 嗯、啊，懂、嗯、 就跟你一样，对不对，我们刚刚见面你也比较好合作，而且他除了业务上好，他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非常非常让我羡慕，就是他特别能吃，完了还不胖。 我刚才就想说不会是特别能吃 啊，然后还不胖， 我也生气这个事儿。 你知道这于浩疯了、 就是、 不是，我现在不能吃还胖你知道吗？ 喝水都胖啊， 就是 但是于渊真的是我合作的女演员里面就是非常棒。 嗯，他那个名字我其实特别想知道是有什么小故事吗？ 我还真不知道， 没事，不重要。嗯，反正告诉大家，现在他叫 生活里，我生活里不太跟女演员联系，对， 哦、 就跟男演员联系。 啊、 哦， 对，跟男演员喝点小酒啊， 唱个小歌啥的，中华小曲库是吧？开个嗓 哎，展翅， 哎， 这回我因为我们知道，我最起码对我来说有印象，应该就是在《夏洛特烦恼》里边的演这个台湾歌手哈、 哦啊。对， 在其他剧里边演过一些就是著名歌手等等这种形象，因为本身唱的也好、 啊、 那这回是第一次饰演喜剧里的反派人物哈。 嗯， 他是一个很狠的角色，因为其他人好像是不是稍微还有一点这个喜剧元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怎么去从这个角色的要求上去符合他 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因为我当时尽管说这部戏我演的是一个毒枭，其实我的我是一个还我觉得还戏份尽管没有特别多，但是我觉得还挺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因为它是一部走火枪，是一部黑帮喜剧这样的一个元素， 嗯， 然后我觉得所有 我对喜剧的理解，就所有的喜剧看似 无厘头或者说没有逻辑，但喜剧其实很讲逻辑的，然后他首先我觉得他是一部黑帮片，那他的基础就应该是一黑帮两个字，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有我尽量的把这个黑帮的这个黑社会的这样的人物演得比较像黑帮的话， 嗯， 才能凸显出其他的一些喜剧，因为如果一整部戏下来如果没有一些很严谨的让人觉得可怕，或者说觉得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儿， 嗯， 那可能你看上去 反而就不好笑了， 就可能就变成是有点在打闹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我对我来讲，其实我这个角色没有太多的喜感，但是我尽量去把一个毒枭的感觉演出来吧， 比如 对我来讲， 你这样你说欢迎收听今晚有戏这句话，读毒枭的感觉， 对，就你用这句话表达一下，就毒枭说这句话怎么说？ 毒枭说这句话。毒枭会说这句话吗？你们给多少钱啊？毒枭 我们套路老深了。 毒枭不会说这句话，毒枭。 毒枭就那你说一句毒枭经常说的话。 毒枭说什么话？ 嗯， 毒枭说你刚我还是被你们威逼利诱成功嘛，你刚说那句叫什么？ 没等利诱呢你就已经妥协了。 就欢迎收听 女主持人就要去 欢迎收听魔力广播吧。 我现在说不出来， 是这样笑的吗？ 魔力广播今夜有戏， 今晚有戏， 今晚有戏， 今晚有戏， 嗯。 青年广播， 对， 青年广播啊， 好多抬头啊，他们 没有，我们是青年广播的这个今晚有戏节目， 嗯， 哦， 嗯， 那魔力那个， 魔力是我们魔性的一面 啊，魔力广播，今夜有戏， 今晚有戏， 今晚有戏啊，今夜有戏是原来有 有一个 节目，我还去过，在很久以前了，好像， 嗯， 对， 来说回我们节目来， 还要说啊，还没有跳 过，没有，逮住了就不放手 啊。欢迎收看今夜有戏， 词错了， 没关系，但是我感觉它效果是有的。 对， 欢迎收听今夜有戏。 所以他的这个演坏人最大的一个要求是从眼神上体现出来吗？ 就 是、还 是 音色上？ 就是 都有吧，我感觉。 阴沉。 坏人啊，坏人，我觉得他不是坏人，就是。就我没觉得他是坏人，只是我们职业不同，但是贩毒一定是不对的。 那肯定。 但是我在演这毒枭的时候，我没觉得我是坏人，因为我只是在演一个做这一行业的一个人。 对，你在演 就是 可以不这么想， 就是 你一定要觉得他是个坏人。 嗯，对，就我对坏人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很难讲，有些好人他也不见得是好人，是吧？ 是。 嗯，展翅演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他最后大家可以看那个片子， 嗯， 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反面人物， 嗯， 非常凶狠，但是最后是个喜剧， 啊，最后是个喜剧， 对，我 是结局是个喜剧，是吗？ 啊， 对，别剧透太多， 是悲剧啊，对我来讲是悲剧， 对剧来说是喜剧， 哎， 是他的悲剧， 是但是也另外一句话不是说所有的喜剧其实都是悲剧吗？ 对对 对，对不 对？ 所以其实我挺悲剧，大家去看一下吧，这个 到底能多悲剧？ 屌爆了，真的， 因为展翅他在上一部这个。山寨大王里边特别厉害一点，就是他一个人分饰二角。 对， 这个 我觉得挺难的啊、 哦。哎， 跟我们说说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怎么能够一个人演两个角色，并且不太出戏？ 对，山寨大王这戏就是讲的，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古装喜剧，然后讲的是一个。就是一句话讲，就是一个草民，就是一个草民周不凡，他是尚书府的家丁，然后呢，因为他长得像这个社会上的一个杀手， 嗯， 马天，然后呢，他们两个人长得很像，那个杀手要去杀皇上，然后呢，这个周不凡因为跟他长得很像，就卷入到这一起命案，就是这刺杀皇上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引起的一系列比较啼笑皆非的一些故事， 嗯， 然后演两个角色，其实跟我生活中的这种经历相似，就比如说我其实在生活中、对，在好多年前我是做杰伦的模仿秀这个事情，那2008年之后我开始做回自己， 嗯， 那其实这部电影当时为什么会有这部电影，其实也是因为我的一首歌，我那首山寨大王那首歌写完了之后，然后导演听了那首歌之后说咱们搞点事情吧，然后就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但是他把我跟杰伦的相似之处的这一些比较好玩的这些点丢到了另外一个时空，然后让另外一堆人去发生这些故事，它变成是一个另外有想象空间的事情，但是想传达的意义无非就到最后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很平凡，但是我们在追求这个不凡的道路上面，就我们就已经不平凡了，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仅仅是长得像某一个社会上很厉害的人物，我们就去对自我完全否认，就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努力做回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 哦，由来是这样的呀。 哎，对。 哦， 对对对对。 那当然由来。 所以挺有缘分的，所以挺有缘分的， 很有意思。 而且他其实在这两个角色当中，这两个角色都有他的那个性格所在，就是放到了两个角色身上，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嗯，对，其实都有。就比如说，我比如说我模仿杰伦，到后期我要做自己，就会遇到一些。大家觉得的问题，比如说，同样就像你刚说的这个很好，就是比如说同样是酷这一点， 嗯， 比如说每个人其实都会有酷的一面的， 对， 但是我做回自己之后呢，其实我还是有酷的一面的，但是我只要展示酷的一面，人家就会觉得，哎，你在学杰伦，但其实 尴尬了， 那可就是我， 就像那个年代，其实大家都流行那种刘海，其实罗志祥所有人，林俊杰所有人都那个发型，但是我就是学他，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好像非得说我 所以那个时候逼的我就去理光头有一阵子，我就是为了你们好了，你们不要说我像，我剃过光头，但我剃完之后还有人说， 嗯，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没有必要去， 对 对, 对， 就慢慢的通过作品让你们去了解我就好了， 对 对, 对, 对, 对，这点不容易啊，哎，冠霖， 哎， 因为刚才。这块该聊聊你了哈， 嗯， 因为这个无论是龙门镖局热血长安呢，还是说、这次主演的网大哈走火枪作品中的幽默和有趣、是否是你自己的生活写照，你是这样一个幽默的人吗？在生活当中， 嗯，生活当中有点幽默，就是 很幽默， 因为是东北人， 就是 自带幽默基因、 对，因为生活当中的我反正最起码不是一个很 不冷， 不，对对对，就不、不是一个很难以接近的人， 嗯 啊， 对，我觉得 是 个，就给我的感觉是很暖。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很暖、很阳光。 暖男一枚呀、啊。 对，很阳光、很暖。 还好，还好，还好。 除了帅之外，这些。 除了帅没有，其他都还好。因为 一边说帅一边拢头发。拢 开始，没开始，因为这头发总掉。 确实掉了。 因为从镖局是因为宁财神老师是照着我写的，但是是夸大了一些。 嗯， 然后就是因为， 所以你很小气， 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因为我本人没有八斗那么 抠门， 对，因为他放大嘛， 嗯， 他的人物性格的底子都是我自己的，就是比较能， 就让你发挥出自己的那个性格特点， 比较 open， 嗯， 对对对，但是可能现在慢慢又年长了几岁呢，可能越来越收敛了一些， 哦， 所以你最喜欢演的类型是什么样的角色？ 嗯。现在吗？ 对、 嗯， 现在来讲，我最喜欢演的还是最想演的嘛， 嗯、 反面嘛， 反面啊， 就是跟本人相差稍微大一点的， 我 突破一下是吧？ 对，我觉得这演员就是他会有这种想法，就希望突破自己原有的 想法，也就突破一下，然后 再 回来， 要有自己的 一 些长项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短板不能太短， 嗯， 也未必是他短板，我只是尝试一下， 就是没有演过嘛， 嗯，那你不也演过正戏吗？哈。 演过啊、龙门镖局之前也演过很多，比如说抗战题材的呀、还有年代戏啊都有演，但都是正剧。 对， 只有龙门之后呢，然后后来 对，你看他那个 找我的都是喜剧、 名字蔡八斗、黄三炮、刘一毛、 张艺谋都跟数字有关系， 都和数字有关系，让你显得那么的接地气。 那么 对对对， 这个词儿我今天都用了，我特别开心，因为昨天我专访女演员，人家说我能演什么戏，你特别好啊。 接地气啊， 接地气，你能演邻家二哥大哥，我气死我。 你说 他演张大民， 张大民， 我比他贫吗？ 对对，这关键你刚才你一说，张艺谋、蔡八斗、 黄三炮。 这三个数字，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138吗？ 你非得要是把这个一轻轻带过的话，就很麻烦。 我们都没这么想，真的。这想多了，想多了。 这就是他的幽默点。所以这个时候想演一演反面角色。如果你要是想处理成像， 那我后面会演一个反面的。 马上了吗？ 马上。 什么时候？ 就我现在这个项目做完，然后6月底吧。 哦， 就开始演反面角色了， 一个古装的， 哦， 那挺期待的， 挺期待。你演反面角色，你狠一个我看看呗。 对，你能不能？ 哎，他们很喜欢让我们狠。 就你表达一下嘛，就是比如说你随便说一句台词吧，就表达自己的那种就反面人物 的 那种。 好， 对， 这样， 对。 欢迎收听今晚有戏。 我刚才是不是？ 完了，我们俩都死在这儿。 欢迎收听今晚有戏。 不是要那种狠的， 阴冷。阴暗 阴森， 欢迎收听今晚游戏。 哎，吓死我了！但真的，他的眼神就 我没看着，因为挡了一个你。 不，真的， 我在跟你说话呢，你要看着我。 真的传我不看。 没有，看。 真的有，就他一瞬间的那一脸目光，真的很。 你刚才认真了吗，关林？ 没有，我哪敢？ 我 觉得，我觉得你还是 你演那个坏人的时候 有认真了。我感觉是 有，因为不是就是 是有带戏出来的， 这个状态出不来。 对他们非得让我们在这么一个温情的直播间做， 对对对， 做特别阴冷的事情。 我插一句，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学舞蹈的嘛， 嗯， 然后那会儿，然后从上舞蹈学院的时候也是那会儿小，然后别人就说不懂的人就说，哎，跳一段， 对对对对对对， 跳一段，我说。就是总会说来跳一段， 好尴尬呀！ 好尴尬！ 你这个不算什么，你知道吗？我模仿杰伦的那个阶段，然后在杰伦他最火的那个阶段，我常常会遇到的麻烦的事情就是，你比如说你出去在吃饭在哪儿，然后旁边就有一些那些画龙画凤的，然后夏天脱拿着啤酒瓶在旁边，然后如果他女朋友在旁边或者哪个女的说，哎，你看那哥们儿好像杰伦，然后他们就 疯了， 像什么？哎，哥们儿。 你长得像杰伦是吧？来来来，唱一首，唱一首。 哦， 你怎么就是啊？好多 在正常场合吗？ 你会遇到一大堆，就是所以说，好多人当年他觉得你长得像杰伦，你好像占了挺多便宜、嗯，但是他们不知道我长得像他，我惹来多少麻烦。就是他都是所有的事情利弊都是 真的 互相的 啊，互相的。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素质问题，这样的人太讨厌了， 对，很讨厌，很 讨厌， 很讨厌。 我们花椒直播的观众都是善良的人啊，都是很 有素质的人。对，你看，给我们在下面也送了很多礼物，嗯、谢谢 Christine，、 哦、 还有郑磊，磊哥，谢谢。说明星的明星脸呀。 说像、嗯、说冠霖像樊少皇，这是 樊少皇，还有那个周杰伦嘛？周杰伦后面写的周杰伦。然后野叔说帅帅帅，对，就是这个字特别能表达现在的感情啊。对，然后其实刚才说了很多，就是冠霖他本身其实蔡八斗当中都有他的性格的特点哈、啊，幽默呀， 特别让人高兴的人，让人觉得特别温暖的人哈、啊 嗯。然后你知道我刚看《龙门镖局》的时候，我就在听，我说你东北味儿好重啊。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你就是东北人，黑龙江人，对吧？ 黑龙江人，但是 我跟你说真的，如果倒口倒的再像、 嗯， 也肯定一听他就不是。 对，就你的那种自然的流露，我就觉得哦，就一定是东北人。 嗯、哎呦，蔡八斗是因为。一定要很典型的东北，而且黑龙江、吉林、辽宁说话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都有差别。 就故意会偏 辽宁一些 啊， 因为更明显的 那样，因为它更明显， 更有喜剧色彩， 它有尾音嘛。 对 对对 对 对，我今天忘了看了哪一个，老好了，就我今天正好还看了一个片段，所以一说他演反派，其实我也蛮期待的，你知道吗？ 期待期待， 就因为 我们等着那一步，我们先说完这一步，再看下一步。 对对对对， 好，来，浩哥继续问。 走 火枪， 走火枪在里边跟很多人都有对手戏， 对， 女朋友跟杀手的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嗯， 啊 啊， 不是那个 跟 女朋友吗？ 就 是 说， 不是啊，光听女朋友了， 女朋友 跳戏， 女朋友跟什么？我没 说你在走火枪当中 有很多对手戏， 有很多对手戏， 记忆比较深的是哪一场？ 对。 因为展翅的下一个问题会比较， 记忆比较深的就是在那个走廊看到他俩那一场， 然后呢？ 看到他俩， 真是，因为那一场是之前拍的， 嗯， 对吧？就是我偷听，我以为、我以为石雨嫣点秋思、要去找他，然后。干什么苟且的、 为什么要啪一下刚才啊 就这是个节奏问题 我手上有汗然后 讨厌老司机 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然后就是很尴尬其实他们是、因为石雨嫣是警察嘛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一个误会整个那一场戏吧一直到他把我鼻子打出血就整个那一大场我还是印象比较深的 就疼呗 不是是 情感的冲突也真的很饱满吧 对就是我们三个人物基本都在那一大场里面会展现出来 就 是他的凶狠还有石雨嫣对我的无奈 还 有 你的 我对他俩的误会 所以你看情感冲突很多嘛很强烈 就是演员就是在演角人物关系我昨天那谁聊的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 就是人物关系 对吧 谁 这展翅了展翅这回是和咱们的李飞导演二次合作了哈 哎对 有什么感受两回不一样一回生二回熟吗 对还不知道有没有第三回 你看你这个 会 怎么 答 啊 对 啊就是 一定会 就是我其实特别他对我来讲是一个亦师亦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要说他是贵人他也是因为就山寨大王这个戏就是因为当时就是因为他听了我的歌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就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就是特别能聊得来我们在一个咖啡厅然后通过另外一个朋友大家介绍然后在一起然后聊了我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经历包括我一去山区支教的去什么的然后他觉得挺有他觉得就是觉得我这些故事都挺好的然后听了我的歌之后他觉得哎你这首歌名字好啊那我们可以搞点事情啊但我跟他第一次认识嘛那我一想在北京那么多年其实听到有的没的一些 就这么 大哥说的话 很多到底 是 真是假 但是他对我的一个感觉呢当时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思维极度敏捷逻辑思维也特别好然后表达能力很强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当时觉得他是相对属于靠谱的那一挂了他给我的直觉但是我没想到他真的去做了然后几个月之后他就丢给我剧本了然后我让我挺惊讶的就是我原本以为他是要聊我原来自己的一些经历的这些前前后后的这些事情因为 换了一 因为我那我的那些事情是其实 从零八年就一直有人想把这个故事就把我的原型拍成是电影，但是没想到他把这种巧合，两个人长得很像的巧合，丢到另外一个时空去发生化学，我这是我觉得他高明的地方。我觉得因为他你反倒让我去演我生活中那些事情，其实我都觉得没什么劲， 烦了 啊。对， 这个导演很厉害， 很厉害。然后都在第二部，就第二部的这个走火枪的合作，当时他说哎，那你尝试一下另外一个感觉的 角色。好，我们的时间确实并不多了，给各位20秒时间给自己的这个走火枪做一次广告。来，冠霖 再拉拉票。 大家好，我是刘冠霖，希望大家关注爱奇艺走火枪，真的非常好看。在这种毒枭暴力警匪喜剧的这些题材里面，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好，展翅。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展翅。然后我对这部电影的推荐就是下面20秒，就是到时候大家去看一下啊。 好， 我刚才说的这句话绝对是有含义的， 是有含义的， 大家去看一下。 是有含义的。 在这里，我们的尾声还是要特别感谢天津豫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 明天6:45再见。 让我再听一遍。